感谢你让我们能在主日一起来敬拜你，也一起来庆祝你的复活。求你就借着圣经的信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好的来认识你的复活，也能够活出你复活的生命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人生总是充满奇妙的相遇。在两三周以前，在一次和朋友的聊天中，我就回忆起了我所经历的一次奇妙的相遇，是我和我现在的太太胡红的一次奇妙的相遇。在我们谈恋爱之前，当时我和胡红还有几个教会的朋友一起去参加一次营会。这营会选择了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，周围都是树，环境非常好。在一天晚上聚会结束以后，我就一个人走在小路上返回住宿的地方。那天呢，因为周围都是树，没有人家，所以非常的安静，天也很暗。我就沿着小路走啊走，走着走着，我就从低着头走路变成了抬着头走路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在那样一个地方，周围都没有人家，没有光污染，天上的星星非常的漂亮，所以我就走啊，就这么抬着头一直往前走。等我走到了一个路的转角，没有路灯的地方，我就站在那里呆呆的仰望着天空，看天上的星星。当我就这么呆呆的站了五分钟以后，就觉得脖子真的好酸，然后我就回头去找看周围有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。我一回头吓了一跳，后面不到5米树下就在那儿有一个黑影，是一个人在那里。然后我再仔细一看，哎，还是一个我认识的人，大家可以猜到是谁啊。然后我就走上前去主动的去搭话，然后呢接着又舔着脸就坐到了边上。就这样，我们就从看星星开始聊起，聊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。虽然不知道，已经回忆不起来当时讲了什么，但是这是一个对我们关系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过程。就在这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胡红就从我的好朋友变成了我的女朋友。就像我和胡红的这次相遇一样，一些相遇会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奇妙的经历，奇妙的相遇，这些相遇也改变我们生命的轨迹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路加福音的经文讲的也是一次奇妙的相遇，是两个门徒在旅途中与复活的耶稣相遇的故事。这次相遇，这次旅程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。现在我们一起就从经文来看一看，这究竟是一次什么样的相遇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，门徒的生命得到了什么样的改变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打开圣经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故事。这次相遇呢，发生在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的路上。最开始对两个门徒来说，耶稣只是一个陌生人。在耶稣复活的当天，两个门徒正在路上聊起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耶稣就亲自的靠近他们，和他们同行。不过很出乎意料的是，他们并没有认出这个人是耶稣。经文说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，耶稣没有选择在这个时候向他们显明他的身份。所以故事就在这一个奇妙的场景下开始了。两个从耶路撒冷回家的门徒，还有一个看似是陌生人的耶稣，他们开始了他们旅途中的交谈。这个陌生人靠近这两个门徒，用一个很好的问题来加入。他说，你们在路上聊什么呢？面对这个问题呢，门徒就表现出了一种深深的忧愁。经文说他们就站住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忧愁就写在他们的脸上。一个叫格留巴的门徒有一句很有意思的回答，他对耶稣说，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？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，这个很奇妙的场景。一个门徒问耶稣说，你居然不知道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人比耶稣更清楚这几天发生了什么，不过耶稣还没有选择在这个时候向他们表明身份，而是继续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帮助他们去梳理他们对耶稣的认识。他说，你们说的是什么事呢？当耶稣和门徒同行加入他们的谈话时候，他们的关系就不再陌生了。耶稣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人，而是变成了这两个门徒的旅伴。门徒也开始讲述他们对这几天所发生事情的认识。经文第十九到二十四节里是这样说的，他们说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，他是个先知，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定了死罪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。不但如此，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。再者，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，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，不见他的身体，就回来告诉我们说，看见了天使显现，说他活了。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，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，只是没有看见他。我们可以从门徒的回答中看到，他们看到了耶稣的特别，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还是有偏差。他们认同耶稣是先知，也看到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但我们知道耶稣并不只是个先知。门徒们也对耶稣的被处死表示了失望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一直所盼望的以色列的救赎落空了，耶稣并没有把他们拯救出被罗马人统治的情形。他们也并不理解耶稣的死和救赎的关系，他们也对早上所听到的耶稣身体消失，天使报告他复活的信息表示惊讶和疑惑。他们并不有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，也不明白耶稣复活的含义。听完门徒的描述，耶稣接下来回应很好的帮助他们修正了对耶稣死和复活的认识。耶稣责备了他们的无知，信心的迟钝，因为他们并不相信和理解圣经的预言。所以耶稣接下来就借着圣经的话语，借着摩西和众先知所说的，把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预言都给他们讲解明白。他告诉门徒们，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就是神的计划，也告诉他们圣经预言的信息就是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是神的救赎。神所启示的救赎计划就在耶稣的死和复活里面，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拯救以色列的王。当门徒听到耶稣的话的时候，他们的情感也有了变化。虽然圣经并不是在这个地方很明确的表达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十二节，当门徒回忆起跟耶稣说话的场景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跟耶稣的交谈改变了他们的感受，让他们的心火热了起来，他们的心不再消沉，而是充满了盼望。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，耶稣成为了门徒们重要的客人。当靠近以马忤斯的时候，耶稣好像还继续要往前走。这个时候，内心火热的门徒并不希望这么快就跟耶稣分开，所以他们尽力地邀请耶稣，跟耶稣说，天已经要黑了，太阳就快落山了，请你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。耶稣也顺应了他们的渴望和要求，就接受了他们的邀请，成为了他们的客人。第二十九节说， 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。门徒的坚持也让耶稣和他们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我们可以继续看，到了晚餐的时候，耶稣的表现已经不再是像一个客人而已，他反像是家里的主人。按照当时的文化，他像主人一样来主持这场晚餐，他拿起饼来祝谢了，掰开递给他们。就在这个生活中最平凡的晚餐的场合，耶稣选择向门徒显现，告诉他们他是谁。当门徒们认出了耶稣以后，还没有来得及惊讶和欢喜，忽然间耶稣就不见了。耶稣也向他们启示说，他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主。对这两个门徒来说，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好像梦幻一样，却又那么的真实。这个桌前突然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，但是当他们回忆起一路发生的事情，他们知道和耶稣的相遇是真实的，他们和他同行。对这两个门徒来说，和耶稣的相遇既离奇又美好。离奇的是，一路同行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来，美好的是，在耶稣复活的当天的下午，他们有这么长的时间和他在一起，和他同行，可以向他述说，也听他教导。看到这两个门徒的故事，我们可能很羡慕他们，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能这样和耶稣在一起，有这样一段和他在一起的时间。不过可能我们没有机会和肉身的耶稣在一起，因为耶稣已经升天了，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惋惜，因为耶稣赐给了我们更好的天父，差遣圣灵降下住在我们里面，也让我们时刻的可以和耶稣同行。对这两个门徒来说，他们只有半天的时间与耶稣同行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有一生之久。虽然我们和这两个门徒的经历有所区别，不过从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很好的来理解耶稣对于门徒的心意，了解我们和耶稣的关系。耶稣理解我们的需要，也一直与我们同在。这位神不是一位遥不可及的神，他就在我们的生活中。耶稣也借着他的门徒们，他的教会和我们同在。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从三点来认识一下我们怎么样与复活的耶稣同行。首先，复活的耶稣愿意进入我们的生活中。很多时候我们会怀疑，说耶稣是不是真的关心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这样渺小的人。但是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耶稣真的顾念每一个微小的门徒，也愿意和他们在一起。经文里面所提到这两个门徒，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格留巴究竟是谁，因为格留巴只出现在这里，这是一个很少被提到的门徒。另外一个门徒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到，但耶稣仍然关注他们，仍然愿意走近他们，花很多时间与他们相处。在经文第十五节说，耶稣亲自就近他们，这里的亲自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安慰。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不被人重视，甚至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中被人所藐视，但是耶稣并不看轻我们每一个人，在他我们眼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，他也愿意亲自来走近我们，和我们同在。在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，他和我们同在，在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他与我们同在， 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甚至最微小的事情里面，他都与我们同在。就算我们忧愁的时候，孤单的时候，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。耶稣不只是愿意在生活中与我们在一起，他也愿意帮助我们。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，门徒处在一个疑惑忧愁的境况之中，耶稣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靠近他们。耶稣并没有否定他们的感受，而是接纳理解他们的感受，并且帮助他们在感受上面有一定的更新，让他们可以从消沉的情绪中走出来。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我们也会陷入疑惑消沉的情绪中，这种时候我们可以来到耶稣面前，他愿意帮助我们走出这样的情绪。我们会软弱，会觉得消极，甚至有些时候对神丧失了信心，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面临的境况是我们所处理不了的，我们的软弱是我们难以承担的。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会有什么样的软弱比这两位门徒的软弱更大呢？他们对耶稣失去了所有的盼望，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复活，也不理解耶稣的救恩的意义。如果这样两个门徒都没有被耶稣所离弃，他也不会离弃我们任何一个人。我们所做的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中恳求他的帮助。耶稣靠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和他同行。对经文里的两个门徒来说，故事的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是从耶路撒冷前往以马忤斯，但是在故事的结束，他们从以马忤斯返回了耶路撒冷，他们返回了那个处死耶稣的地方，那个充满危险的地方，他们回到了和门徒的团契之中。耶稣期待我们回到和他门徒的团契中，更渴望我们不仅仅是经历这一点点东西，而是在之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在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间中，他们经历了耶稣的升天，经历了圣灵的降下，让圣灵可以成为他们一生的陪伴。耶稣也期待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时常有圣灵的同在，让我们可以一生与他同行。在几周以前，我就很真实的经历了一次耶稣在我生命中切实的帮助。大家知道几周前是什么时候吗？是报税季。这是一个对大家很多人来说很苦恼的时候，因为真的报税不是一个轻松的活，是一个身心的折磨。今年我也经历了这样的折磨，因为一些项目怎么也填不对，让我非常的烦躁。期间我也咨询过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渴望得到一些帮助，看看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该怎么填报的问题。但是仍然在截止期限前一周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搞定，所以那种烦躁的情绪非常的深。就连主日结束以后，我也尝试去找弟兄姊妹来帮助我，向他们咨询该怎么去报税。虽然得到了一些建议，但是仍然心里没有底。所以在那天主日吃饭的时候，我仍然很苦恼，甚至饭都吃不下。可能有些人能理解这样的痛苦，但可能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，这点小事对我造成这么大的痛苦，但那种感受真的很真实。所以在开始吃饭之前，我就很艰难的做一个祷告，说主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求你来帮助我。就算做了这样一个祷告，我仍然没有觉得把这件事情放下， 仍然还有深深的忧愁。但我就在坐在那里发呆的时候，看着那盘子里的菜吃不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神就差遣天使来帮助，就有一位教会的姐妹就过来走过来问，可能看见我脸色不太好看，就过来问我说，你还好吗？哎呦，当时那个心情啊，实在是真的连一句还好都说不出口，连一句应付的话都说不出口。还好胡红当时坐在我的身边，他就向那个姐妹解释了一下我所遭遇的报税的困难。那姐妹非常的愿意来帮助我，她找了另外一位更懂行的姐妹来向我解释究竟可以做哪些选择，有哪些可以做的调整。他还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 offer， 他说如果你真的搞不定，我可以来帮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心里一下子就敞亮，我真的知道神就借着他的教会，借着弟兄姊妹来顾念我最微小的软弱，也真的来帮助我最微小的需求。我真的感受到了神就在我的身边，他一直与我同在，他愿意来帮助我，他也与我同行。报税可能只是件小事，但在这样的小事里面，我们真的能时刻感受到神在我们身边，我们能感受到耶稣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帮助我们。所以不论是生活中什么样的小事，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辅导孩子学习，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跟领导的沟通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可能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，但正是在这样的小事里面，耶稣与我们同在，他成为我们时刻的帮助。当我们丧失耐心的时候，当我们软弱后退的时候，甚至当我们流露出不满责怪的情绪的时候，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。当我们面对人生更大的困境的时候，耶稣仍然可以帮助我们。我还清晰地记得，当我生病休养三年的时候，耶稣怎么样的与我同在，他成为我身体最软弱的时候的帮助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他借着圣经的话语来安慰我，借着祷告中亲密的交通来给我平安。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，可能有人在经历一些人生的低谷，但在这样的时候，耶稣仍然与我们同在。其次，我们来看复活的耶稣并不只是愿意进入我们的生活中，他也改变我们的生命。这样的改变是我们全人的改变，他改变我们的认知，改变我们的情感，也改变我们的意愿。第一点，复活的耶稣改变我们的认知。对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来说，一开始他们并不理解耶稣死的意义，也不相信其他门徒所说的耶稣已经复活，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仍然有偏差。他们认为刚刚发生的耶稣被处死的事情是个彻底的悲剧，但是和耶稣的交谈帮助他们来修正。耶稣温柔地来责备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他们理解中的误区。耶稣通过圣经来告诉他们，这样的死和复活是圣经所预言的，也是神重要的救赎的计划。耶稣更是向他们亲自来显现，与他们同行，与他们建立个人的关系。经过一路的同行，耶稣的复活不再只是一个理论，一个符号，而是一个真实的经历，真实的关系。耶稣是他们的朋友，他们的旅伴。 有些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也会有偏差，我们容易把耶稣看成是一个宗教的符号，而没有认识到他真正的复活。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常常提醒自己，耶稣真的复活了。我们需要借着各样的灵修祷告，借着这样的聚会，来让我们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。复活的耶稣也改变我们的情感。经文里描写了门徒们的情感，最开始他们充满了失望和忧愁，但耶稣聆听他们，也接纳他们的感受，他也改变了门徒们的情感。经过这一段旅程，门徒的心变得火热起来，他们也愿意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充满了勇气，也充满了喜乐地向其他人分享耶稣复活的消息。耶稣有这样的能力，他的复活可以把痛苦和悲伤变成喜乐和平安。所以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感受中，我们可以来到复活的耶稣面前，在祷告中向他倾诉，他能理解我们的痛苦，接纳我们的情绪，抚平我们的伤痛，也赐给我们喜乐和平安。最后一点，复活的耶稣也改变我们的意愿。当两个门徒和耶稣一路同行以后，他们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和耶稣在一起。当他们认出耶稣的时候，他们也愿意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门徒中间，和他们分享他们的经历。这样的意愿也会带来行动的改变，他们不只是愿意去做，而且他们也真正这么去做。他们挽留耶稣和他们在一起，他们也真正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门徒中间。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耶稣也会改变我们的意愿，让我们愿意更多和他在一起，愿意更多的去和其他人来分享我们的信仰，分享我们和耶稣同行的经历。现在我也想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来思想一下，如果你更深认识了这位复活的耶稣，你愿意以他为你的主，他的复活对你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？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想把这问题抛给大家，但是我出乎我意料的是，耶稣把这个问题反而抛给了我。在昨天，我就经历了一件事情，在这件事情里面，耶稣好像也在问我，你上周庆祝了我的复活，我的复活对你面对现在要面对的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意义？昨天早上我接到我父母一个电话，告诉我姥姥住院了。我知道像这种突然而来的电话不会是什么好消息，后来诊断的结果是我姥姥是阑尾炎加肠梗阻，她已经90多岁了，需要面临这样的痛苦。因为还没有确定后续的治疗方案，我父母只是把这件事情告诉我，让我为我姥姥祷告，就匆匆挂了电话。所以昨天一天的时间，我都一直在一个很复杂的情绪之中，我很担心我姥姥的身体。特别对我来说，这个时间发生这样的事情会让我有格外的压力，因为去年这个时候我奶奶也是突然身体不好住院然后过世，所以对我来说好像有双重的压力。昨天我需要去准备我的讲道，也需要完成我一些学习的任务，但是我仍然处在那样一个很痛苦的状态之中，很复杂的情绪之中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， 甚至对我来说，好像在那样的情绪中，我也没有感受到复活的耶稣的力量和同在。直到晚上的时候，胡红过来跟我说，其实你可以思想一下，思想一下在这件事上面，复活的耶稣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，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。当他这么去说的时候，好像才突然给我打开一扇窗，让我可以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。我忽然发现，耶稣的复活对我来说好像并没有那么的近。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没有直接的想到耶稣复活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意义。耶稣复活这件事实好像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。到晚上的时候，我也尝试很认真的为这件事情祷告，我尝试把这件事情完全交托给那位复活的耶稣，尝试去把我一切的情绪、复杂的感受都交托给他。但仍然我心里还是很忐忑，没有那种彻底的平安。这样的经历很真实，但是我相信耶稣也在这过程中也不断地更新我的感受。虽然现在没有完全地得到释放，但我知道耶稣与我同在。可能对我来说最难的是把我的意愿得到改变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难完全的交托，因为曾经有去年的阴影在那里，仍然在我的脑海之中。去年我也为我的奶奶献上祷告，不过我相信神也在改变我，让我愿意更多的去祷告，愿意更多的去交托，让我可以在这样的关系中更多的来信赖他。我希望耶稣的复活能帮助我在这件事情上给我更多的力量，也让我看到那最终的盼望。当我们所有人都死去的时候，仍然可以得到复活，仍然有那最终的盼望。他已经胜过了罪恶、死亡和疾病，那是我们最终的盼望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看，我们可以邀请复活的耶稣掌管我们的生命。复活的耶稣愿意进入我们的生命中，他也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但我们仍然需要邀请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。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中，两个门徒主动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邀请耶稣进入他们的生活，和他们同住。他们也正是在他们的家中真正认出了耶稣。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我们也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，就是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活。我们需要邀请他进入我们的家庭，进入我们的工作，进入我们生活的角角落落。我们不能把耶稣挡在我们的家门外，更不能只把耶稣留在这里，留在我们的教堂。门徒们邀请耶稣进入他们生活中最私密的角落，我们也可以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生活中最私密、最平常的角落，在那里更多的来认识他，也让他来了解我们的一切，参与我们的一切，掌管我们的一切。耶稣在门徒的家里向他们显明他的身份，让他们了解他就是那位复活的主。耶稣也在他们的家里忽然的消失，让他们了解他超越一切的能力。当我们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，我们也就能经历他复活的大能。 我相信耶稣也借着这段经文在邀请我们，邀请我们可以来邀请他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，成为我们的主。所以不论你是慕道友，是基督徒，愿意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都可以向复活的耶稣发出邀请，邀请他进入我们的生命，陪伴我们生命的旅程，也让我们更多的可以参与到、经历到他复活的生命。人生充满奇妙的相遇，但没有哪一次相遇可以与复活的耶稣的相遇来相比。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与他相遇，也经历与他同行的旅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知道你已经复活，但我们的生活中还欠缺经历你复活的生命。我们渴望更多的经历你复活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也愿意邀请你来进入我们的生活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愿你成为我们的旅伴，也成为我们的主。愿你让我们从教堂离去的时候，仍然有你的同行，让我们的一生中都与你同行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